再来。哈利路亚。我们这个家庭教会历史呢停了一段时间了哈。那我们开始之前不是第四次，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文革啊，6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一段的历史啊。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有没有人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说，在前面的这个三讲里面啊，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脉络啊？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有印象吗？还啊，自由派跟基要派在49年前已经形成了两条路线，在教会当中呢，因着脱离西方差会的过程，在本土的中国教会当中呢，也已经形成了基要派的教会跟这个自由派的教会的不同的阵营，对吧？然后到50年代的三自运动的时候呢，三自的运动跟这个家庭教会啊，王明道代表的坚决不加入三自啊，这两条的道路呢，也对应着也是49年前的这两个阵营和这两条路线的一个延续，对吧？好，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的大概啊。那我非常感恩呢，今天早晨我们收到那个这个林伯他们教会哈，林献高啊，林伯他们教会这个给我们寄了一批这个林献高见证啊。刚才我这个稍微的看了一下啊，我会呢给大家推荐这个我希望今天或者是明天吧，因为一般你都得不到，我有电子版的，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前辈的传记，或者是自传，或者是口述历史。那我那里大概有8-9种吧，我会把它或者打个包啊，或者呢我就把它发在那个门徒群里面啊。那我请大家在接下来的这2-3周或者这个月里面吧，我希望你们至少读其中的2本。我说那一本都很薄，就叫一本啊，像这个就是一本，对吧？你看这个很薄的一本嘛哈，这个你一晚上就看完了，2个小时就看完了。所以呢，我希望你至少读2种，好不好？比如说王明道的传记大概有两个，一个叫50年来，啊，就是他前50年，还有一个叫又40年啊，又活了40年，后一个呢是他口述啊，是他口述王长兴写的，他口述的又40年，前一个呢是50年来啊。那你可以读王明道的一本，然后我有大概8-9种啊。那么我希望你能够，但你如果有兴趣全部读完更好啊。但是我希望每位这个会友呢，参加这个课程的呢，都能够读2种，好不好？都能够读2种啊。那你看林献高这里面讲到他55年，他跟王明道差不多，因为他是王明道的晚辈。55年王明道被捕2个月之后呢，他在广州就被捕啊，他就在广州被捕啊，也是55年。55年他正在写他的一本小册子，因为林伯呢也是有文字侍奉的，这一点跟那个王明道很像啊，他写很多小册子啊，所以他在55年正在写一本小册子，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 然后呢他就进去了啊，然后出来之后1979年24年后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家庭教会就开始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啊。对，所以然后他也是像王明道一样又放出来一段时间。58年呢，是你知道这个历史是有一个什么样的，57到58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反右哈，年轻人知道吗？反右运动是吧？反右运动，在反右运动当中呢，这些基督徒也被打成反革命反右派分子了嘛。所以呢在58年王明道呢又就第二次进去了，跟他的妻子刘景文。而这个林伯呢也是在王明道进去不久，他也第二次进去了啊。那这个到了80年代呢，他跟王明道都陆续的出来，而林宪高进去呢，他的罪名就叫王明道分子，就叫王明道分子哈。所以到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些都被神保守，对不对？都被神保守出来了。王明道呢，在我们以前提过，他眼睛不太好的，到84年基本上眼睛快要瞎了啊，就是。然后有人就给他介绍说，广州有一个很好的眼科吧，那么他就到广州呢要去看眼睛啊，要去做一个手术，还是后来有没有做手术我忘了。那他就去到广州，他就去见这个林宪高，他就见到林宪高呢，他就跟他说，他说宪高啊，眼睛看不看都是次要的，我来主要是见你。所以在当时80年代的家庭教会当中呢，通常都是有一个说法叫北王南宁啊，对，就是成为家庭教会的两个支柱性的一个领袖人物。经过了过去几十年的这个逼迫牢狱，然后生命也被拆毁，管教，最后在炼净啊，那这样的老前辈当然很多，但是他们两位呢，一北一南，在整个80年代呢，可以说是中国家庭教会的标杆人物，北王南宁啊。那这个我读到一个，我之前上一次呢讲到说这个吴耀宗的儿子，对吧？跟大家讲到吴耀宗的儿子，吴耀宗的儿子现在这个起来这个讲很多三次的事情。那还有一位呢，我这两年呢有一些口述史，家庭教会的一位，也算家庭教会的一位老前辈，很有意思，就是杨少棠的儿子啊。那你知道杨少棠是我们说49年前是跟王明道还有这个跟李托生吗？是并列，是跟贾玉明并列，叫做中国教会三巨人嘛。但是我还记得我讲杨少棠吗？记得讲杨少棠48年在南京凯歌堂讲到，就是责备国民党的罪，对吧？他的儿子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到那一点，让我也特别的感动。就是当时呢，请他到凯歌堂，就是蒋介石夫妇在那里聚会的教会讲道。那天早晨呢，他就把全家叫来一起祷告，说我今天去讲道有可能回不来了，因为神感动我要让我指责国民党的罪。他说如果蒋介石愿意悔改我就回得来，如果他不愿意悔改我今天就回不来了。他说他就把全家叫在一起祷告，说我把你们都交托给主了啊，我可能就回不来了。然后他这样子全家一起跪下来祷告，他把家人交托给主，然后他再去讲道的啊。结果呢，哎，他回来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位，是真是一位就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仆人啊，也很忠心。可是到了50年代之后还是加入了三支啊，成为三支的副主席啊。可是他的儿子呢，他叫杨安西啊，他的儿子是1949年上燕京大学，当时在燕大里面，你知道燕大是中国当时应该最好的教会大学，对吧？啊，其实后来也就并入到北大了嘛啊，所以实际上当时在燕大呢，基本上就是一帮有很多当时中国这个教会界的这些牧师们的孩子都在里面 宋尚杰的女儿宋天英、宋天真也都在里面读书，然后杨尚堂的儿子也在里面读书，那个吴耀宗的儿子也在里面读书，他们那一帮人啊，这叫教二代，全部都在里面啊。对，他是49年就上这个燕大，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跟王明道关系特别好，他一直在王明道的教会里聚会。然后到三自运动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爸爸这边加入了三自，然后呢，他都称王明道叫王叔叔啊。在王明道被捕之前，54到555的时候，一大半年他都住在王明道家里面啊，因为他们教会跟家就在一起，可以接待很多人，他就一直在那里住了大半年，所以他就跟他们争，他的回忆录里面呢，特别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呢？你不能够，当然我们从一个属灵上，我们很清楚看到自由派跟基要派两条的道路哈，但是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呢，你不要过于轻看那些。在当你说要是我的话，在当时我肯定不加入三自，那不一定哦，那不一定哦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讲到一点，是我们到下一讲的时候我们会展开的，就是讲到基要派的局限啊。那基要派的什么样的局限呢？啊，就是他讲到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对整个教会的冲击。这种冲击是思想上的冲击，这种冲击就是说一夜之间妓女就没了啊，一夜之间烟鬼就没了，你明白吗？整个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气象的，新民族主义对吧的一个气象，他当时对很多的人，无论是教外的，你看教外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有谁反对共产党啊？都觉得是光明大道嘛，对吧？那么教会内的也是一样的，受到极大的冲击，就是很多的这个教会内的，包括是基要派的人，是觉得我们基督教做不到的，共产党来了做到了，啊，这个社会一下子就变了天地啊！啊，你说我们这个努力啊，禁毒啊，禁鸦片啊，搞了100多年，人家一来，哗，2年没了。对吧？然后妓女啊，卖淫的、嫖娼的，花2年，抓一批杀一批，关一批，马上没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变化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与此同时呢，教会其实他在回忆录当中也提到这一点，他说教会过去呢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一个传道人教导我们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所以呢，他当时就讲在燕大，他说燕大这个大大小小很多的学生团契，200多个不同的社团，其中这个团契，就是教会组内的这个，因为毕竟是教会学校，也很多大大小小很多。他说，但是运动一来，基本上全军覆灭，只剩下一个，他当时在那一个福音叫一个叫福音团契啊。他在那个福音团契呢做主席啊，他是因为弟兄比较少，所以选了他做主席。但是呢，那个宋天英、宋天真呢，就是宋尚杰的两个女儿呢，是他的大姐姐，他们呢是他是一般都听他们的啊。然后他们就讨论很多的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呢，教会以前从来没有讨论过，他们也不知道长辈们是什么意见。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要不要在爱国公约上签字啊？这个就是要到底要不要在爱国公约上签字，说你们基督徒不爱国吗啊？就在那个时候，可能对你今天来讲，你已经可以讲出一点道理来了，对吧？无论你说可以不可以，你应该今天都能讲出一些道理。但是你要明白，对当时的教会来讲，是完全面对这个新社会，教会以前所传的福音无法处理一个社会的巨大的变迁，然后所面对的社会文化跟信仰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复杂，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尖锐啊，一下子变得就是好像没有现成的答案啊。这个他们说，我们就天天考察圣经，然后问长辈啊，他在里面呢讲到一点，他说大家当时都在看王叔叔怎么说，李叔叔怎么说，杨叔叔怎么说。他说到了最后，其实都跌倒，你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然后 一帮人 跟着杨少堂 杨叔叔说，然后我们就加入三字，然后跟着王叔叔说，对吧，然后就不加入三字，然后又动摇。他呢，这个杨少堂的儿子呢，一会儿觉得应该加入三字，然后他写了一大段，列了十几个理由，然后呢又听到王明道讲，他又觉得不应该加入三字，他又写了十几个理由给他爸爸说不要加入三字。他就在里面，他在讲他那几年是非常挣扎的，而且在那个挣扎当中呢，你也可以说是有一点是有一个真诚的寻求的，但是这个寻求里面呢，就是困惑，最后没有方向。包括你那个尼托生的聚会所是三进三出，一会儿加入，一会儿退出，一会儿加入，一会儿退出，搞了三回，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没有定性，对不对？就是也就是说，你没有确定的立场，你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压力一大了，不加入不行了，加入吧，然后一看不行了，退出吧，然后过一会儿也加入吧，对吧？但是到最后还是要抓你了。所以当时他描绘那个状况，他描绘到整个共产主义的那一种要建立人间的乌托邦，可以说它是一种类宗教的，对吧？类宗教的一种激情啊，这个非常的冲击人。他当时讲到一点，我给你们读到他里面一点哈，特别的有意思。他说他在五七年，就杨少堂的儿子在五七年几乎已经放弃信仰，原因是什么呢？他读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对那一代人的冲击有多么大。你那个时候不，你们 老年一代的那个时候经历，你没有信主，你冲击，他即使信主也是如此，冲击太大了。他说面对烈士的光环，我们这些基督徒觉得自己特渺小，人家不要天上的荣耀，只要人民的解放，让我们觉得特自卑啊，那种冲击特别的大。然后他说这样的一些话哈，他说人家说到祖国的未来，说我们中间的党团员啊，我们没有给你们留下一个袖珍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只给你们留下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一穷二白的中国，你们要在上面画最美最好的图画。他说北京大学当中的基督教团契一经过这个思想改造运动几乎一扫而光，绝大多数的人都失去信仰，甚至包括王明道的儿子。自此之后，就是杨少堂的儿子后来还回来了，就很有意思，加入三字的杨少堂，他的儿子最后兼顾了信仰，成为家庭教会 的一个老前辈。然后王明道呢，他的儿子是一直到现在不信主啊，就是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时代的那种对他的冲击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家庭教会的时候，进入到50年代末到60年代文革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方面呢，我们感谢主存留了家庭教会的基要派信仰在逼迫当中的持守，但是也有另一个方面其实是比较少有家庭教会的老仆人这样子讲的，但是也有很多是这样子直接讲的，就是神拆毁了中国教会，上帝的管教几乎将当时的中国教会尽数拆毁啊，在这个拆毁当中是有教会的罪，是有教会建立在沙土之上的工作，是有教会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的变化啊。那所以他说50年代以后传道人很多入狱，杨少堂的儿子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我们有一个同学跟很多著名的神的仆人关在一起，他们绝大多数都放弃了信仰，至少表面上如此，只有一个郑慧端坚持了信仰啊。我以前有提到过郑慧端是吧，记得吗？啊，是曾经在成都来服侍的，在成都的三次运动第一场批斗大会是批斗他的，他的自传叫做奇异恩典啊，我也会发给大家啊。我以前提到过一句话， 是郑慧端说的，就是在警察抓他的时候，警察说你看你信耶稣，这个你都被关在里面了，你出不出得去的还说不定呢。然后郑慧端说什么，神要杀我，我也要信他，啊，就是约伯记当中的那句话啊，记得，嗯，他说，在50年代的时候，他收到几封当时侍奉放弃信仰的同工和弟兄姐妹给他写来的信，几乎很多的人给他写来的信里面，大致的内容都是什么？他说，当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当烈士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的解放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在那里自私地追求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和自己将来在天上的荣耀。你怎么看？你如果被抛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你们怎么看？然后他们说，我们要为人民的缘故做普罗米修斯。你知道普罗米修斯是谁啊？我们为了人民的缘故愿意做普罗米修斯，背叛宙斯，我们要为人民的缘故有神也不信，宁可自己下地狱。很伟大是吧？这种东西在那个时候就冲击整个教会，冲击整个教会，就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信仰，那个是，但是人家这个是带着铺天盖地改天换地的那种力量而来，对不对？甚至那种你是很难简单的藐视他们的，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60%-70%的基督徒都放弃了49年前所相信的那个福音，啊，你很难去简单的藐视他们。你如果被放在那个时代，你可能也是如此，你想不清楚这些问题啊，你想不清楚这些问题，你会怎么来看啊这些问题呢？他就说，他讲了他自己，我读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他为了中国革命，结果他慷慨激昂的写向刑场，写了一首诗，你们都读过那首诗对吧？只要主义真啊，这个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吧？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啊！掷地有声，慷慨激昂，使我很受感动。人家不是为了天堂，人家不是为了永生，人家也不是为了与主一同掌权，人家就是为了解放中国人民，就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他写了这个《可爱的中国》之后，我几乎就放弃信仰了。那第二本他说对他影响很大，几乎让他放弃信仰的，你们也都读过，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以那个时代有一个强烈的红色的文化，对吧？强烈的红色的文化，强烈的红色的见证和一个红色的宗教，然后带着翻天覆地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呢，简单的说，放弃了信仰的，加入三字的，就是信仰不坚定，啊，当然也是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根基不牢靠。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就会看到基要派信仰本身的缺陷。那基要派信仰本身的缺陷是什么呢？他在跟自由派的抗争当中，啊，自由派的特点是什么？啊，自由派两个特点：第一，不相信圣经绝对无误的上帝的话语的权柄和那一个超自然的信仰，对吧？那么第二呢？但是自由派还有第二一个特点，他们极其关注社会的公义，极其关注人民的疾苦，极其关注社会的改变。啊，极其关注社会的公益，极其关注使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但是呢，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一个超自然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带来的那一个翻转，但是他们呢又有一种要改变社会、关心社会的公益，甚至愿意为此去死的这样的心，这是他的两个特点。 那现在来看基要派是什么特点呢？基要派的两个特点跟他们都刚刚相反。第一呢，坚决的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上帝的话语的那一个超自然的信仰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焦点。但是第二呢，他们不关心社会。所以在那个时候不关心社会呢，也是对自由派的一个反弹嘛。总之来讲，关心社会就是自由派，所以关心社会就跟他们搞在一起了。所以呢，基要派呢，就是你看那些话里面都可以带得出来说，我们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喜乐，对吧？然后明天的疾苦是人家共产党在做，对吧？是人家这些烈士们啊，是在为了他们而牺牲，我们在干什么呢？就感觉到特别羞愧。所以在当时的燕大呢，又发生了一场一两年的学生们，主要是基督徒的学生们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叫做到底可不可以参军啊。哎，这是个问题哦，到底可不可以参军啊。然后呢，杨伯伯、王叔叔他们看法又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又不一样。当时王载啊，王载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布道家哈。王载说基督徒是可以参军的，但是王明道呢是坚决认为基督徒是不能参军的。然后他们就辩论呐、啊，辩论呐、啊，辩论呐、啊啊、你们觉得可以参军吗？ 可以 啊，可以参军哈、啊，啊，确定吗？ 确定。 有人说不能吗？啊，有人说不能的是吧？不能的都坐这边是吧？说能的都坐这边，啊，你说不能是吧？为什么不能呢？那你的意思是说要看参谁的军，对吧？你不是绝对的反对参军，是这意思吗？哦，这个意思。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政治压力呢，就说成真正就是你们基督徒，你们信什么？我们尊重我们共同纲领。当时还有共同纲领嘛？共同纲领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嘛？他说共同纲领当中是写了宗教自由的嘛，我们给你们宗教自由，你们可以自己信，但是你们基督徒不能这么自私，你们光让别人来保护你们，让别人来流血，让别人，你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不是？然后你让别人，让非基督徒，让他们去打仗，让他们去为国家死，然后给你们和平的环境，然后你们好在这里来信耶稣，你们太可耻了，你们太自私的。哇哇！你面对这个，你怎么回答？啊？你怎么回答？啊？胡说八道。 对， 胡说八道要有理由嘛？你那、啊、 胡说八道就没有理由嘛？ 啊，不，你说人家胡说八道，你要有理由啊，你要给个理由的啊。哦，好了是吧？看守衣物的、上场打兵的一样得分是吧？军非鲁木。你怎么回应这种压力哈、啊？那在打仗的嘛，你看在跟美国打仗是不是？对吧？你不参军，你让别人去流血，然后你们在这里信主，然后你说基督徒坚决不参军，你们怎么回应这个？这是很强的政治压力啊！啊，你怎么回答？ 纳税人， 我是纳税人，我养活军队，他们有人出钱，有人出命。是吧？啊啊啊！那就打美国当时，不，你当时说这话就直接枪毙了。哇！你现在说的是吧？你经过了这几年，人家那个时候说这话直接就枪毙了，根本不再不问其他理由了，对吧？那啊。为什么反对参军啊？就是他们说和平主义嘛，耶稣基督说不要动刀兵，对不对？基督徒不应该用杀人的方式来这个对。那这个就是基要派的立场，中国的教会的基要派的立场，基本上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都是这样子的，不能参军，不能打官司，不能看电影。我这几个我都干了是吧？我除了没打仗是吧？ 所以基要派呢是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但是他们基本上呢，那这个也这个不能怪他们哈，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基督徒才多少人呢？全国才七八十多万基督徒，你在整个社会是很边缘的，你都被逼迫的，被边缘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被带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浪潮里面去，然后这个时候忽然发现我的信仰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我们从来没有对会众这样子很清楚的教导这些问题，怎么看待教会跟国家的关系，啊，怎么看待跟打仗对吧，跟这个关系对吧，诉讼对吧，这跟国家权力是什么关系，啊，跟一个无神论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啊，那个爱国公约啊，爱国公约呢，他们燕大里面就剩他们一个团契，坚决不签，啊，坚决不签，然后。他们说我们可以作为公民签，但是呢我们不能作为一个团契签，因为团契是主的教会啊，主的教会不能够拿来，我们是爱国的，但主的教会不能拿来做爱国的这个宣言啊，这个你这个是对的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反对三自的原因啊，但是在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非常大的压力。那因此好，慢慢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哈，57年反右，然后到58年就很多很多人都进去了，所以基督徒里面也很多很多人都进去了。那么到了58年以后，传道人陆陆续续的进去，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三自运动当中的一个新的运动吧，叫做联合礼拜啊，联合礼拜。什么叫联合礼拜呢？就是打破宗派的界限，不同的宗派联合礼拜啊。所以当时呢三字，当你去看今天的官方的三字会这样子说的，说我们基督教啊，新教不是宗派林立嘛，对吧，要追求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老是追求不到，大家都是分门山头不同的宗派，结果呢在党的帮助之下57年就彻底消灭宗派了，就联合崇拜了嘛。啊，是在强压之下就联合崇拜的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真的帮助教会呢合一，而是呢慢慢的消灭教会。在联合崇拜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你想比如说我们区会有这个六个堂，或者我们教会有这个很多不同的布道所对吧，现在联合崇拜全部弄到这个堂来聚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把10个堂压成1个堂，啊，所以当时联合礼拜呢，第一取消了宗派，管你什么宗派，必须联合崇拜，啊，第二呢，联合呢就意味着10个往1个走，对吧？所以在联合崇拜到58年的时候，全国的教堂基本上70%-80%就已经关闭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关闭教堂，因为当时教会主要还是在教堂里，关闭教堂的一个最主要的举措啊，比如说上海100-200座教堂最后只给剩下10来座，成都在49年前城市内26座教堂，然后联合崇拜之后剩2个啊，就是你们看到上香堂和这个恩光堂啊，原来是26个啊，联合崇拜之后变成2个啊，上海100-200个教堂变成十来个，北京也是如此。所以基本上联合崇拜之后，全国的教会基本上就被压到原来的1/10不到了，就是从聚会地点来讲啊。那么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家庭教会运动的第二波的这个高潮。第一波的高潮呢，是因为王明道的坚持和王明道的被捕，但在王明道被捕前，就有一些人这个在家里秘密聚会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还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家庭教会，因为你爱在会堂里聚会还是爱在家里聚会，实际上都可以，都是合法的，没有说你在家里聚会就是反革命要抓起来，对吧？所以还是有很多人他会在自己的教堂，因为教堂还是教会的嘛，他还是在教堂里聚会啊。所以呢，在王明道被抓之后呢，你在家庭教会家庭当中聚会，不加入三自就已经构成反革命罪了。所以因此的话，家庭教会呢 家庭内的聚会实际上从五零年陆陆续续的都有，小规模的陆陆续续都有，但是家庭教会作为一个运动的出现是因着这一个政府的这个逼迫啊，环境的一个转变，就是从合法转为非法，对吧？不加入三字你就是非法的，不跟那个吴耀宗站在一起你就要被逼迫。好，我愿意，我就不跟吴耀宗站在一起，我就愿意受逼迫。这个态度一出来才叫做有家庭教会，对吧？原来呢只是兴趣，说我就不想去会堂，那其实也没关系啊。所以五五年之后就开始有了家庭教会的第一波的浪潮啊，就是主要就是随着王明道的被捕，当然呢也包括尼托生的被判刑啊，我们说他三进三出，这一个聚会所里面很多呢，因为尼托生明确的已经被抓而且已经被判刑了，那加入三字里面的花又有很多又推出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有了很多的家庭教会。那么第二波的浪潮呢就是58年的联合礼拜，联合礼拜大部分的教堂被关了，那你想去聚会也没地方去了，对不对？就是他经过几年的改造，他觉得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应该差不多都快要放弃信仰，再加一把劲儿给他施一点压力，大部分的人应该就不会去教会了，所以教会现在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对吧？十个给你压成一个就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去联合崇拜，不愿意去联合崇拜，这个时候呢也有一种的理由，其实跟政教关系呢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宗派的理由。你要非要让我长老会的跟浸信会的聚会不去，对不对啊？你非要让我，特别是这些不同的宗派，我瞧不起那个宗派，我觉得那宗派是错的，现在政府一声命下十个宗派必须在一起聚会，对吧？对吧？浸信会的一个人上来领会，对吧？然后长老会的一个人上来祷告，然后最后什么另外一个聚会所的要上来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信仰上不能接受这事儿，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有一些很多的教会呢就再次的离开会堂开始自己家里的聚会啊。所以一个原因是客观上的，大部分教堂关闭，你本来就没地方去，你只能你如果你想聚会你就肯定只能在家里。那么第二一个呢是宗派的理由，所有的宗派混在一起，很多人的良心不能够接受，都不愿意跟其他宗派一起来这个敬拜，他要保持他的信仰上的他自己的这个传承和他的韧性，他的良心，所以他就在家里面聚会啊。所以呢在这个家庭教会当中呢也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宗派的特征啊，就是当年就是因着想保持自己的宗派不愿意被这个化掉而选择了家庭聚会，在某些的地区呢这个是比较明显的。那特别是很多聚会所，那就是聚会所自己脱离出来，那他们一直在文革，一直到文革结束，他们都保持了这个特征。你去看今天的三字就是号称自己是什么呢，叫做无宗派的教会，因为它就是58年联合礼拜之后的一个结果，所有的宗派融在一起的一个结果啊。丁光训是他们的头子，丁光训又是圣公会主教啊，各种都宗派都融在一起啊。这个是58年的这个联合崇拜啊。然后联合崇拜之后呢到了这个63年啊，6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共产党在这个报纸上啊有一场叫做宗教问题大讨论啊。当然这个宗教问题大讨论呢不是让你基督徒来讨论，是党的宗教政策的大讨论啊。你注意啊，是党在这个地方讨论，就是说怎么说呢，比如说有一只鸡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几个人在那里讨论怎么杀。这个问题就跟那只鸡没什么关系啊，不是真正的宗教界在大讨论啊，是党在讨论怎么干这事儿啊。所以呢在这个大讨论当中呢就出现温和派和这个强硬派啊。所以杨凤岗老师呢后来把这个就是说讨论50年代以来的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就是分为几种无神论者，叫做温和的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战斗的无神论就是激进派的无神论。当时激进派的这个温和的无神论呢在那场大讨论里面就说宗教呢是迟早会消灭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它肯定是要消灭的 啊，但是它慢慢的消灭呢有一个过程，所以呢也不需要这个我们努力的去把它消灭啊，那么就是慢慢的要等它这个慢慢的衰落，随着社会主义啊这个越来越进步啊，社会主义的这个宣传，社会主义的这个越来越大，它宗教必然会慢慢的萎缩，最后呢就会没有啊，他们认为呢是这样一个渐亡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激进派呢在这个宗教大讨论当中就说，不要立刻尽快的努力的促成这一个宗教作为封建的腐朽的人类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在新中国当中的一个消灭。那么实际上在1963年的这个大讨论当中呢，激进派就占了上风啊，激进派就占了上风。所以在文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其实宗教界的这一个就是消灭，其实都是当时的宗教政策的主流，只是说怎么杀，对吧？温和派跟这个激进派有点看法不一样，对吧？有的说注射，对吧？有的说直接枪决，有的说砍头，对吧？所以方法不一样而已。那个时候呢，共产党主管这个宗教的这个叫做李维汉，对，李维汉呢是这个也是特务头子啊，主管宗教的都是国保国安的啊，到今天都是这样的，对吧？宗教的最高主管者都是国家安全部门啊，或者在当时来讲就是共产党的特务部门。共产党的特务部门，早年的特务部门是周恩来负责的，下面的一帮人都跟着周恩来起来的。后来在白区当中呢，是这个是刘少奇负责的，是吧？所以呢，周恩来实际上是宗教，当然他也是总理嘛，所以他是宗教管理的，就是第一把手的，就是最高的。那么下面就是李维汉，李维汉呢，当时也是统战部长。你看现在我们都是还是归统战部管嘛，对吧？我昨天看到谁发了一张照片。就是四川省这个都已经挂牌了，四川中共四川省委，然后那个四川省宗教事务管理局就直接挂在中共四川省委下面了，两块牌子合在一起了啊。现在就是各个地方都已经开始了，就是从政府当中撤掉宗教局，对不对？你们都看到那个之前的那个报道说宗教局要被撤了，是被撤了。是从政府里面撤，然后撤到党委里面去了，啊，所以他直接的变成党务部门，直接变成党务部门。他如果直接变成党务部门，那跟我们更没有关系了，对吧？那你教会只剩一条路了，那就拒绝。我怎么可能让共产党的一个部门来管理我的信仰呢？对吧？如果他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门，那还稍微有一点。顺服在上掌权者的基本的一个礼貌，是吧？基本的一个礼貌和基本的一个客气啊。但是他现在已经直接是党委里面的部门了，那客气都不要要了。所以李维汉当时是这个统战部长，主管整个宗教，他呢就是强硬的这一个消灭派啊，消灭派。所以他当时呢就在温州搞了一个叫无宗教区的试验，在文革之前就做了啊，有1963年那场大讨论之后，整个党内就是积极消灭宗教啊，所以在温州就做无宗教区啊，无宗教区啊，很有意思啊，做无宗教区，为什么选他做无宗教区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基督教比较兴盛嘛，对吧？然后做了无宗教区，最后过了几十年还是基督教比较兴盛，所以拆十字架也就拆那儿，对吧？为什么要拆那的十字架？因为那十字架比较多嘛。你在我们成都有什么十字架好拆呢？对吧？但是呢，还是一样的，对吧？还是一样的啊，他不可能打掉这个，他不可能打掉这个。那么到了66年就开始文革了，啊，文革一开始呢，那很厉害，来得非常的快。三字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当政者，基本上就全部被批斗了，就全部被批斗，就全部就陆陆续续就都坐牢了。到了66年文革开始啊，那么地上的教会基本上就消失了。58年开始地上的教会大幅锐减到不足原来的1/10甚至1/20。但是到了66年地上的教会教堂就一间都没有了，全部关完啊。 后来到1969年或者1970年，北京可能上海也有一间，北京呢开了一个堂作为接待外宾的地方啊，对，外国人要来嘛，外国人要来，所以开了一个地方。但实际上中国人的教会到1966年就完全没有，然后一直到1979年在杭州，是杭州吗？宁波的百年堂是全国在文革之后第一间恢复聚会的教堂啊。然后接下来上海有一间啊，杭州、北京就陆陆续续有，北京的崇文堂，对，是最早开放的一间。所以从1966年到1979年13年当中，中国地上是没有任何一间教会。所以在文革刚刚开始几个月，张春桥就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基督教了，中国已经没有基督教了。江青呢也是宣布说，我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他是指在上海，已经把基督教扫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所以在当时文革刚刚开始不久，跟外面呢外界也失去联络了。那么国外的教会呢都在为中国教会祷告，因为得不到消息了嘛，得不到消息呢，都以为中国的教会已经全部被干掉了啊，全部被干掉。但是神呢有特别的心意，在这13年地上没有一间教会，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传道人的情况下，那么地下教会，所谓的地下的家庭教会，就进入到它的第三个高峰的时期啊，第三个高峰的时期。地下教会从来没有断过啊，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在70年代之后，那你们知道很多这个年长的知道说，文革呢有一个转折点，是什么事情呢？71年对吧？913是吧？林彪事件啊，林彪事件呢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啊。虽然文革还在继续，但是913之后呢，整个氛围已经发很大的变化，已经有很多人慢慢看清楚问题了。所以呢，这个杨绍棠的儿子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他是在林彪坠机之后慢慢恢复信仰的。就是当时你也就很多人你不知道，林彪事件对当时的中国人产生了多么大的冲击，就是那一种国家的领袖的崇拜那种东西，然后那个叫的最起的要永永远远怎么样的，然后砰叛乱了是吧？然后还有他儿子写的那个叫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吧？有人知道这个吗？你们年轻人很多有读过吗？对吧？在571工程纪要当中，林立国策划了整个的从军事政变到全面推翻毛泽东的整个的政纲，在那个文件当中呢，称毛泽东有个代号叫 B52 啊 ，B52 就是美国的隐形轰炸机啊，那个个子最大的那个，对吧？就是有一个要杀掉 B52 的一个计划啊，所以这个东西一出来，然后一暴露，然后林彪叛逃就倒掉，整个不是说中国人都觉悟了，而是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在不幸的人里面的启蒙哈，是从文革后期913事变之后开始的。那么在教会内呢，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革命带来的那种翻天覆地的给你的信仰的那种压力哈，给你的那种完全无法面对，不知道该怎么想。到了913之后呢，基本上开始慢慢想明白了，慢慢开始想明白了。这个杨绍棠的儿子呢，他提到有两个特别感恩，我有一次讲道好像有提到，他在68年的时候，对，68年的时候，文革进行了2年，那个时候还是最厉害的时候。他就回家，有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呢见到他呢，他的父亲就跟他说，这一次呢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他就很惊讶。但是他的父亲呢有预感，他说爸你这个身体还不错嘛，对吧？怎么说这话呢？ 但他爸呢有预感说他这辈子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见，但他爸很快 就在上海的街头扫地啊，就是批斗嘛，在扫大街，就大概晕倒就死去了。然后在那一次跟他最后那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杨绍棠的儿子就问他的父亲说，爸，中国教会还有没有希望啊？因为地上已经没有一间教会了啊。然后他爸呢还想了一分钟啊，然后对他说，说这两年有很多的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敢回答他们，因为我信不过他们。为什么信不过？因为经过了几年的控诉运动啊，你知道吗？今天要控诉就更简单了，把截屏直接拿出去啊，你知道吗？那两年的那种控诉运动是很厉害的啊。所以他爸说，很多人问我，但是我不敢说，我都没有跟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是我儿子，我信得过你，我跟你说，中国教会仍然有希望啊，主的教会必然有希望啊。然后呢他又有一次呢遇到家庭教会有一个这个奇人啊，叫做叶乃光啊，他的见证也是特别有意思。这个叶乃光据说是个武林高手啊，就是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练过武功的啊，这个水上漂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对，所以到处传福音特别厉害。有一次他讲到他以前的一个见证呢，当年冯玉祥的军队然后去剿匪，山上有土匪，然后他到山上去跟那些土匪传福音，然后呢被当作冯玉祥派来的摊子把他绑起来打个半死啊，然后把他放下去，放下山又被当作是那个山上的那个强盗派来的摊子，又被这个冯玉祥的军队抓起来又打个半死啊。最后呢他又重新回到上面，又去跟他们传福音，因为冯玉祥的军队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嘛，他又跟他们讲说都是基督徒，他说那我去上去跟他们传福音。最后呢他在上面传福音，带了一帮的人信主，然后就带他们下山投降啊。所以这个人很传奇啊，这个人很传奇，叫叶乃光。然后他1968年的时候呢，他就去见这个叶乃光，见这叶乃光就问他同样的问题，说中国教会有没有希望。叶乃光呢说了一句话，我记得我有一次的时候引用到这句话，八个字，新人不齐，新日不至啊。他说这几十年啊，前几十年中国教会，上帝在中国教会是做养育，就预备的工作，这几十年神要做拆毁的工作，这几十年过完了，新人齐了，新日才会到，然后呢中国教会就会进入倒数的几十年。倒数的意思就是向其他地方传福音，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他说福音进入中国，然后神做预备的工作，然后现在神会有几十年的拆毁的工作，然后这几十年拆毁的工作完了，福音在中国教会就要做导流的工作啊。就是后来中国家庭教会经常讲一句话，叫福音进中华，福音在中华，然后福音出中华啊。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叶乃光就有这样的看见，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还能信主就不错了，还能在那个时候他跟你说啊，你要看到几十年之后中国教会要倒数出去向全世界传福音，哇，你看到他就这这个是吧，你是不是在做梦啊，是吧，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是吧。所以真的是好大的这个信心，他说神在这几十年当中是要除掉旧教，拆毁教会，然后训练新人，新人不齐，新日不至啊。所以呢就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啊，他就慢慢开始呢这个恢复了这个信仰啊。就是这个6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故事，很多的教会在60年代，然后我刚才讲的71年9.13事件之后，秘密聚会的就开始增加了啊，因为那个是一个转折，然后管制也稍微松一点点了，就开始大量的开始增加，游方布道的人就开始非常多了，荷兰教会、安徽教会都是这样子起来的啊，都是这样子起来。那 很多教会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聚会吗？通常是半夜两点到三开始聚会，就是等警察都下班了，是吧？朝阳区大妈也睡觉了，是吧？啊，民兵也打瞌睡去了哈。就是经常地下的聚会是在半夜聚会，啊，半夜聚会，啊，我们什么时候来一次啊？啊，然后这警察就在那楼下哈，然后我们就说，今天三点钟聚会。啊，我看他们守不守到三点是吧？守到十二点，他们不是一般十二点就走了嘛，对吧？然后三点钟大家来聚会，啊，那个时候很多教会都是半夜聚会，都是半夜聚会，然后到旷野里面去聚会，到山洞里面去聚会，跟初代教会一样，啊，这种经历都特别的多啊。然后就游方布道，游方布道。那在这个那成都也是这样，成都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的时候，早期文革早期的话我不太知道有没有，应该零散的有，但是这个形成聚会的没有。成都的家庭教会呢是在70年代后期，文革后期开始出现的啊，开始出现当地的一些聚会。最重要的一个牧师叫刘本耀啊，刘本耀啊，那么他是跟那个郑慧端一样的，是1949年的时候啊，就是从他是从陕西那边过来的啊，然后来到这个成都，他也读那个华西的那个，好像他是华西神学院的好像啊，然后他在这边服侍啊，被打成右派坐牢，但是在文革后期就开始秘密的聚会。那还有很多成都的一些老的教会里面讲的啊，我们教会有以前有两位，我不知道在不在哈，有一两位年龄比较大的老姐妹是以前待过的啊，上次那个秦德富弟兄他讲到他爸爸当年受洗，就是哪个德富在不在？是龙爷爷还是哪啊？是哪个爷爷？是张爷爷，张爷爷给他受洗的吗？是，所以当时成都教会是有几个爷爷是吧？啊。农爷爷啊，农伯伯啊，后来就叫农爷爷，农爷爷、张爷爷，还有因为刘牧师是早就已经归回天家了啊，又是好几个这个，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教会的传承有点像使徒的时代，啊，其实都是按照这个肉身的传承，啊，父辈的这样子的相传啊，像德富弟兄他的爸爸就是张爷爷受洗的，是吧？然后你们教会说，哎，你们教会的带领人，我们教会带领人是王明道世袭的，哦，我们教会是纯正的啊，那你明白吗？那个时候，其实家庭教会直到90年代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就问说，哎，你们教会是谁建立的呢？啊，我们教会那个建立的那个我们的传道人以前是在宁波那里聚过会的啊，哦，这是纯正的，根红苗正的中国家庭教会。是吧？所以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你在哪里受洗的？谁给你传福音的？然后那个脉络都是往经过50-60年代的家庭教会的这些老前辈那里走。如果问了半天跟这些人都没有关系，这就比较怀疑了，是吧？对吧？说你们教会，那我不知道了，是吧？这个教育成本很高，需要慢慢的了解你。直到甚至512大地震的时候都是这样。512大地震的时候，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的教会嘛，很多的传道人嘛，大家在一起，又没有宗派，又没有这种这十年来的这种教会体制的建立，又没有信仰告白，你问他你们的信仰怎么样？我们信耶稣，对吧？你们使徒信经没听过，呵呵，对吧？哇，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信什么呢？很简单，小敏的歌会不会唱？中国早晨5点钟，好，家庭教会的。所以我们在512的时候，主要是靠小敏的歌来判断的。会唱小敏的歌就是自己人，走，一起走，就一起就去灾区了。你发现他不会唱小敏的歌，就三字的，不跟他去了。因为那个时候远志明啊，什么小敏啊，这些在三字里都被批判的，都反革命，对吧？他们不会唱他们的歌啊，所以那个时候甚至是用歌曲啊来。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就有一个传承，就是生命的一个传承。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教会中的父老啊，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啊，2008年、2009年的时候当时呢我跟一些国内的一批这个比我年龄要大一点哈，那现在应该是五十多的 五六十的一批的传道人，大概十年前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呢，他们就讨论一件事情，他们想做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呢？就是说想寻找父老，就是寻找这个家庭教会的父老。因为这一代的传道人，中间这一代的传道人呢，有这个断层啊。你像我们叫做城市新兴教会，对不对？教会是最早从我们家开始的。那我又没有跟过龙爷爷，对吧？或者张爷爷，对吧？所以我们是这十几年被新兴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一代教会，包括我们这一代传道人呢，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父辈。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在成长当中其实很欠缺的一个问题啊，你没有父辈啊，因为父辈都不在了啊，那你是自己长出来的，然后慢慢的是吃百家饭长起来的啊，这个爷爷那个叔叔那个二舅，对吧？但是他没有啊，也有一点点啊，海内外的一些牧者啊，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这一代的这些传道人成长过程当中，还是对我们都是有很多影响的。包括唐崇荣牧师啊，虽然这个只跟他见过几次面，也没有怎么很深谈，但是我在属灵上还是会把他看作我一个属灵的父亲啊。实际上对这一代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道人来讲，是有很多的这个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不是天天跟他在一起的一种这种父辈啊，那还是有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在真正的牧会教会生活，这种被门训被父老来带，这个里面是非常缺乏的。那这个呢，不只是我自己，就是一代的传道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你想家庭教会的这些老前辈，他都没有多少嘛，他零稀稀落的，在全国一些的地方，你都很少。所以呢，在十年前的时候，他们有一群这个福音派教会的一群牧者，中年的牧者啊，他们就在一起呢，就想做一个就是。想去寻找父辈啊，那么就往哪里去寻找呢？那个时候好多人都离世了，啊，好多人都离世了，对吧？这个像林博啊、杨新飞阿姨啊、李天恩呐，这些都这些年，对吧？在过去的五六年前，十年到五六年，基本上都已经过世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往西北走，就去找西北灵工团的后代，啊，找张谷泉、赵西门的妻子还在，当时还在啊。然后呢，就去找他们，就去到全国各地去找一些还在的这个家庭教会，这个六十年代经历过火的试炼的一些父老啊，然后呢，去把这些父老接来啊，在这些父老的面前，这个一起聚会哈，有一个传承啊，去认父啊，就是认属灵的父亲啊。这个属灵的父亲呢，甚至不是这个个人意义上的啊，不是我去认个父亲，他去认个父亲，是整个新一代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属灵的父辈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东西啊，非常缺乏的东西。那好，那我们回到那个文革的那个时期啊，我以前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以前那个朱学勤老师跟我讲的一个故事。他没有信主，对吧？他是一个学者，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文革的时候呢，他被下放呢，就到当地的一个，你知道下放一般都是当地的这个都要找一个根红苗正的朝阳区老太太的那种家庭，对不对？然后把你安置到最纯正的皮下中农的家里面去住嘛。所以他就被组织上安排到一个当地最红的，对吧？最那个的一个贫下中农的家里面住。结果呢，晚上呢，到了半夜呢，他起来要解手啊，然后起来呢，忽然看见那家老太太跪在那个灶堂旁边，跪在那里啊，一直叽咕叽咕在干什么啊。然后哎，他本来想去问一下，又不好意思打扰，在旁边看了一下，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在祷告，他在祈祷。哇，这反革命这个。是反革命，哇！居然还有这种人，居然还是这个皮下中农，啊！居然还是这个又红又专的革命家庭，啊！居然半夜了发现有另一副面貌，哇！他当时非常的震惊，他非常的震惊，给他很大的一个冲击。他 他就发现说，原来在文革那一大片全国江山一片红，所有的人都那么革命，对吧？不革命的都已经 被抓起来了，在那个还有一个底下的，还有一个夜晚的，还有一个秘密的一个社会仍然存在着，其实从来没有被共产党消灭过。所以那个对他的冲击非常的大啊！他也为他祷告，虽然冲击大，他现在没信主啊，为朱老师祷告啊，为这些人祷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实际上这些秘密聚会的，他们是经过火的试炼的。到了913之后，文革后期之后，慢慢就开始增加。再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76年到79年这三年当中，就出现一个大爆发，就出现一个整个教会的大爆发啊！这个游方布道，那同时也有一点神机骑士，在这个时代也特别的多。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说，哎，我待在这里没什么神迹奇事，对吧？你到那个，你如果想追求，第一，我们不要追求神迹奇事啊。第二，你真想经历的话，我建议你呢，去西藏宣教。你明白这意思吗？因为神迹奇事通常发生在什么时候？在整个圣经当中，你会发现旧约时代神迹奇事集中在哪个时期？其实就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出埃及的时期，对不对？出埃及前后嘛，出埃及和出埃及之后那段时期，摩西时代，那之后就没什么神迹奇事了。大卫行过神迹吗？没有嘛，对吧？然后第二个就到什么以利亚的时代，对吧？以利亚、以利沙的那个时代，只有在这两个时期，这个神迹奇事是高密度的发生，但是在这前后几百年里面，一点神迹奇事都没有，对不对？神迹奇事从来不是一个平均的，在救赎历史和教会历史当中的，是在救赎历史的关键时刻，上帝借着神迹来推动他的国度。所以你明白这件事吗？神迹不是跟你个人有关。如果你为了个人的原因说，神啊，我这生病了，你赶快你行个神迹让我好吧，那你就要想好，如果神行一个神迹让你的病好，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你有没有想好病好了之后要去非洲宣教？有没有想好你这一生要经历一般弟兄姐妹难以经历的磨练，然后要被主使用破碎摔打到一个其他弟兄姐妹难以想象的地步？你没有讲好，你就不要求神迹，因为神迹是跟上帝的国有关的，是跟救赎历史的推进有关的。然后到了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新约的时代，好，马上两分钟我就结束了。新约的时代集中在哪里？神迹，耶稣和他的使徒的时代，而且使徒的早期。你有发现，我那天查经，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使徒行传》里面凡是提到病，你们去查这个病，生病这件事，《使徒行传》里面只要提到生病，都是指使徒行神迹给别人医病。但是在《使徒书信》里面，只要提到病，都是他们自己生病。你知道吗？凡是在使徒书信后半段，使徒书信里提到病，都是保罗说，我这个同工有病，我那个同工有病，我那个同工生病要用一点酒，我那个同工有病，你们好好照顾他，全都是他们自己生病啊。为什么？因为那个神迹时代已经过去了，教会的根基已经建立了。但是呢，教会在历史当中，当福音进入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妖魔鬼怪横行空中的魔君，然后这个一切的这样子的一个邪灵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神迹奇事进来了之后，教会根基奠定了之后就没有了。成都的教会根基已经奠定了，你在这儿是没有神迹奇事的啊！如果你想求的话，去非洲啊，不是，非洲现在都大复兴了啊，大洋还有一些小岛上有食人族啊，你可以去试试，还有那个藏族，还有其他一些那种，你去那里啊，你会经历到神迹啊，你会真的是就是经历到那一个上帝在那不可能的时候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文革的时候经历神迹的其实是很多的，包括我举最后讲最后一个例子我就结束哈。 就是杨安西的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见证啊。他说他从57年开始信心软弱，就在上帝的面前求圣灵充满，祷告了17年，神都没有给他圣灵充满，最后在文革牛棚当中被鞭子鞭打3个半小时，然后直到快要死了，然后他经历圣灵充满。各位，你们想不想求圣灵充满？啊，在他说，当他的身体整个，因为他以前是运动健将，他说，一直到他那个时候，他被打得快要死了。他说，他在那个时候才知道鞭子所有的痛他都尝过了，鞭子是最痛的。他说，鞭子打的身上是最痛的。然后那个甚至告他的人，为什么他被打呢？有个人告发他。那个人告发他是头一天告发他什么呢？说你们基督徒没有改造好，你们不我们老年人知道，当时有说有一个词叫做4个无限，徐大哥知不知道？啊，4个无限，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你记得吗？老年人记得吗？4个无限就是对党和领袖的4个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忠于，啊，4个无限。那我们就跟他说，你们做不到无限，因为你们信神，你们就不能无限。然后那个人还跟他辩论说，他说，你看我不能无限信仰，因为我信仰神，但是我还是可以无限热爱。然后呢，反正就辩了半天呢，后来就说不，你们基督徒只要没有放弃信仰，你们就做不到4个无限，你们做不到4个无限，你还是反革命。所以呢，就是那个人告发了他，第二天就被打了3个半小时的鞭子，打到一个地步，那个昨天告发他的人跑来给他道歉，说：“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甚至那个人在地上哭啊，说看到他那种被打的那种打的哭啊。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突然感到圣灵充满，感觉到身体里面充满了一种力量，含饮不住。然后啊，他说他当时他说我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他说不要是这会儿吧，这会儿。”这是牛棚的嘛，是吧？我现在又不能赞美，又不能唱诗，怎么样？他我求了10几年，怎么这会儿给我呢，是吧？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就开始他就饶恕这个人，然后回来他就鼓起勇气，他圣灵就激动他，他就去找那个这个领导说，他就跟他们说我这个真是做不到无限，做不到4个无限，你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我这个死不悔改的基督徒身上了，我是绝对不可能被悔改的，你们要杀就杀，你们不要再批斗了，不要浪费你们了，我就这个样子了。他就早去摊牌了，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更多的来读一些那个时代的见证，真是常常都会来激励我们。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若没有那圣灵的工作，是吧？我们就被那可爱的中国，我们就被那时代的潮流，我们就被那一个人间的一种社会的理想啊，就被裹挟了，或者在那个面前没有办法来回应啊，信仰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主啊，你使中国的基要派的教会啊，在那个时代啊，经历了磨练啊，很多的人放弃了信仰，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在那一个极端的情况之下蒙你的保守，你在拆毁当中你仍然有你的恩待，你的赦免。那每一个在里面持守过来的人都不是从头到尾的刚强，都是在里面经历了软弱，甚至经历了如同彼得一样的不认主的经历，但是你把他们磨练到一个的地步来祝福赐给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教会。我们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信徒和这样的父老们，中国教会的父辈们的属灵的后代，求你今天也照样的感动我们啊！我们今天抵挡罪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今天这一轮的对教会的逼迫远远的没有到一个可以失丧生命的地步，主啊，就求你使今天的中国教会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智。主啊，你若在我们当中做拆毁的工作，你也做拆毁的工作，但是求主你自己能够做保守和复兴的工作，能够激动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你。主啊，让我们来认我们在属灵当中的父辈，看到那云彩般的见证人就是中国教会当中的父辈。 让我们来跟随他们的脚踪，好叫我们在我们的后代的面前能够将那属灵的道，将那十字架的道路和荣耀能够传承下去，能够给30年、50年以后的中国教会。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